地狱，清澈大洋，街角与凶杀，不妨阵阵若音声，将窄窄的纸上，薄薄的衣裳，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不理你难存在，不想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喉中鱼刺，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 折磨的荒唐岁月，泪流下脸庞，在我 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梦打碎，让泪流下来吗？带我离开看看穿好像再怎么拧着漆黑都被打散吧，被爱黄昏的花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光，清晰的太 浩劫，一颗心脏在宇宙间跳动颤抖，日和月交接，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一步一句一圈一圈你没有的睡意，等待天黑 People are having the pain， 他们不想了，他们都睡了，从天黑一直到最后关头，他们最想了，他们都睡了，乖乖走，不要怕，听我说 oh, oh。 你的背影在烟火中摇曳，就像是为轻抚我的世界，一秒之间我的心意一句许愿，更多的时间，一圈一圈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你的爱如离人瞬间，从前你醒了视线，回首不要再重叠，被你了解，被你在心里结局来得太强烈，站在门框的边界，

相依，就在于这里。 Fresh Radio FM 98.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个冬季无可为议。 你如风儿似雨， 在最年少的岁月相遇，相恋相遇

饶舌带着旋律，你说六六六，哎呦 I invent this flow 六六。我比的歌词那比的小哥哥都 over so great the rap no pain no pain rain the drip 爆发跟飞的我 triple team MVP call me the legacy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或者 Supreme Only super muff cause I'm the first team 我外出 yeah 开什么你问我走一波兄弟还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Only 可我的歌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论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买跑车，想好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再帮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入围就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无论哪座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从第一期听你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过马戏，脸子不嫌多，我装点从不错，有遗憾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我外出看什么你和我走一波兄弟还毕竟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那我的风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无论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要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和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 亲民接地气。